以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崔秀峰共同副委员长为团长的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系会议，中国地区朝委会统一自行车行进团访问了革命圣地万景台，参观了国家礼物馆、科学技术殿堂和万景台学生少年宫等。